那么今天旅途的最后呢，也为大家送上一首药名大会串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调的大熊、技术吴博，感谢各位的搭乘，祝您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中央都被抑制，外邦来学干自己把我民族抑制，现在全面摧残了这该有链子，光有腰子不多的穿链子，我要面子，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没什么别的事，别让我年轻个子，三牛当鬼就去够，三牛当鬼就去够，看我这一把中央不加一点骄傲，我的军在特别的爱变成什么单元用什么环境用区别不能看到那是风的什么都能这样走走不一定要听的朋友还有冬夏草自己的黑自己非要分开更好听我说重要过朝鲜应该更过他分个本草他们都该一切三分出战术一龙一般过江湖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就是这个光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好像 my baby be still of don't cry sleep like you're rocked by the stream sleep and remember my loveI'll be with you when you dream. Drift on a river that flows through my arms. Drift as I'm singing to you. I see you smiling, so peaceful and calm. And Sleep like you're right